大家好，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今日同大家见面。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嗱，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诏书》。今集嘅主题系绝勇写字。绝勇写字点解呢？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勇咧就系毒疮，写咧即系奶或者舔，字就系痔疮。香港流行的潮语的撚字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例如穷撚、毒撚、道德撚、耶撚，连食肆都有。 大家好，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在逢星期五晚10点再度在 MyRadio 播出，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大家不要错过啦。 那个撚呢是一样是名词， 而节目已经上架，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马后炮，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咁啊，隔咗成两个几礼拜啦，咁啊，因为咧就中间又因为礼拜六跑马啦，即系圣诞拆礼物日啦。咁上個禮拜咧就元旦，咁所以咧就馬後炮咧就停咗兩個禮拜，咁啊今次咧又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都仲即係叫做今次係2021年嘅第一集啦，咁所以咧都要同大家即係祝大家新年進步啦，馬運亨通啊！咁啊今次咧就其實今次咧就呢個禮拜開始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咧就因為陣間即係啲個節目做完之後咧。咁就要播呢一個說文解字，咁所以咧就因為咁嘅原因咧，咁其實就變咗我哋呢個馬後炮就變咗都要提早，即係提早完啦。咁所以咧，咁但係咧上一個月嘅時候，咁我都同大家講過噶啦，咁就係話由而家開始咧，咁其實馬後炮呢個節目咧，咁我哋就會係喺8:09就會開麥，就變成落9:00就會係8:09嘅，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大家就注意翻啲時間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出翻一個正式嘅台務通告，就話俾大家聽呢一個嘅調動啦。咁啊，即係如果時間許可，可以再咩嘅，咁啊睇下會唔會我哋可以再提早少少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每一集馬後炮。即係個都係好多嘢要同大好多嘢要同大家交代啊，同埋要多啲賽事要重温啊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我哋盡量去做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就呢一節咧咁啊都係啦，都係講翻一啲新聞嘅嘢啦。因為其實就啱啱過咗呢兩個禮拜咧，咁其實咧就你話即係香港馬圈又冇乜嘢好大件事發生。咁但係咧，同埋因為阿蘇銘倫又即係嚟緊跑埋禮拜日咧，咁佢就會即係第一次停賽。咁但係大家唔知道大家覺得即係阿蘇銘倫嚟咗蘇而家嘅表現如何啦？咁一陣間咧，我哋今集嘅節目咧都會有幾場馬咧都會都係關佢事嘅馬咧嘅馬咧都會播翻俾大家睇翻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再睇啦。咁其實之前即係我記得我上一次即係最後上一集最後一次即係舊年最後一次同大家做嘅時候咧，咁我都俾咗一場即係佢第嗰場共同勝利嗰場頭馬俾大家睇啦。咁但係之後咧，即係其實嗰日都即係俾人罰咗停賽啦。咁跟住之後再喺跑馬地又再罰第二次。咁其實就即係而家佢都點講啊？開始慢慢習慣咗香港嗰個模式啦，因為其實即係好似有幾次咁樣，啲攞位啊，咁啊，即係唔係好慣，同埋咧有陣時騎到尾，佢即係好似啲典型法國隻騎法啦，即係騎到又未騎到好尾咁，但係咧就即係覺得只馬都冇乜大勢，都覺得大勢已去嘅時候咧，咁佢又即係 鬆一鬆又唔跑咁樣，即係唔再推騎咁，都有俾小組警告嘅。咁但係即係其實我都喺即係之後我都有幾次都私底下同佢傾，即係同佢即係傾偈啦。咁啊，即係都講翻，即係佢嗰啲叫都叫佢小心啲啊。咁同埋就係話即係都同佢講佢嗰個，即係而家香港嗰個小組嘅尺度就絕對不是法國嗰只。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嚟講，都叫佢即係加倍小心啦，即係唔好中招啦，因為如果唔係又再罰。咁但係咧就有説啦，嗱呢個咧我就未知道係咪事實啦嚇。咁但係有説，但係咧就即係我又費事問佢呢一樣嘢啦，即係咁，但係咧就有啲新聞就講咧，就話佢有意咧就係即係延長嗰個客串期，可能再騎多騎耐少少都唔定。咁所以咧就即係究竟睇下事態係點樣啦。因為其實到而家為止，我淨係除咗同佢即係 WhatsApp 或者叫通過電話之外咧，根本而家都見佢都係好困難嘅。除咗入馬場，因為馬會都有啲限制啊，對啲騎師啊，即係唔俾佢哋見啲即係見其他人啊，咁即係冇講話食飯啦，而家夜晚嗰餐都冇得食啦，係咪？咁所以就即係咁嘅情況，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盡量，即係如果可以問到佢攞到啲資訊嘅，咁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喺呢個節目度同大家講啦，咁樣。好啦，咁啊，即係亦都係即係近期嗰個武漢肺炎嘅情況都。即係而家呢幾日就可能就係放鬆翻啲，但係之前嗰幾個禮拜咁其實都非常之緊張。即係如果大家有睇我哋《癲狗馬經》，我哋啲手足個個即係差唔多好多嘅開場白都係攞呢樣嘢嚟講。咁啊，即係而家都唔止係香港嘅，其實全世界都係咁樣。咁甚至乎連日本咧。咁啊，啱啱禮拜三嘅咧，我哋資料咗嘅手足都報道咗啦，即係大概報道咗就係話，而家東京其實都係實施緊呢個緊急狀態嘅，咁亦都係咁嘅原因咧，咁就呢、這個即係日本中央競馬會就宣布啦，即係嚟緊，因為其實呢個禮拜即係叫做一月嘅賽事，咁就拋禮拜六、禮拜日同埋禮拜一嘅九號到十一號。咁啊，呢三日咧，咁啊喺中，即系喺關東地方，就喺中山馬場啦。咁即系亦喺東京都入邊啦。所以咧，就因為因應翻嗰個緊急狀態啦，咁所以就即系將佢哋將呢三日咧就即刻就安排為呢個閉門作賽。咁所有之前咧就訂咗嗰啲指定席嗰啲馬迷咧，就全部獲得退款。咁但係至於即係之後會點咧？咁啊嗱，因為啱啱冇幾耐之前咧，就即係日本首相菅義偉咧就已經正式宣布啦，就即係將東京都即係有咁某幾個地方就真係正式就即係中央政府就落咗一個緊急狀態令，就為期一個月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嚟緊呢一個月份，呢個一月份喺中山馬場跑嘅賽事咧，都會係閉門作賽噶啦。咁呢個就係咁啦。咁但係至於香港係點咧？咁當然香港就而家都係唔俾馬迷入啦。咁啊，都係淨係有份出賽嗰匹馬嘅馬主嘅一位得一位先至可以入場啦。咁但係咧就同時咧就喺即係投注站咧，亦都係一段都係閂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喺國際賽之後嗰個禮拜三咧，咁就開即係馬會因應翻即係啲馬迷嘅需要咯，咁就開咗三個投注站，咁就做一個即係可以俾啲馬迷啊，或者投注户口嘅有投注户口嘅馬迷咧，就去即係處理嗰啲存款啊，即係入錢落去啊，或者換現金券啊，或者用啲中彩嘅彩票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啊，亦都因應翻。即係而家嗰個疫情又可能放鬆啲，咁其實係由今日開始咧，咁馬會咧就已經係即係再放寬翻啦，咁就即係會再開翻一部分嘅投注站嘅，咁啊可以睇一睇我嗰個電腦裏面咧，咁啊馬會就出咗篇新聞稿啦，咁就係1月6號就發出呢一篇新聞稿嘅，咁就係話咧香港馬會咧就即係自12月15號起開咗三個投注處啦，咁讓顧客進行。投注户口結存同埋 兑換現金券或者中彩彩票。咁啊，鑑於農曆年將至咧，咁為咗滿足顧客需求或者疏同埋疏導人流，咁就馬會決定喺1月8日，即係今日開始，咁就開放咗19個場外投注處，咁就提供户口提存、投注户口提存、兑換現金券或者中彩彩票，咁但係又唔會提供投注、開設或者重啟投注户口服務。咁就馬會將因應最新情況咧，咁就會將2月份嘅場外投注處安排就再作公布。咁就為免場外投注處聚集人群咧，咁所以咧就唔會直播賽馬或者足球賽事。咁就顧客需於使用服務後就要離開投注站，就即係唔俾你留啦，即係搞掂咗啲嘢就要你走啦嚇，咁啊要你清場。咁另外咧，場外就會實施嚴格嘅公共衛生措施，咁啊包括體温檢查、口罩佩戴、保持足夠社交距離同埋定時進行清潔消毒。嗱，咁嗰19個投注處喺邊度咧？咁我快快脆講下啦。咁啊，因為今日都比較鬆動啲嚇，應該都唔會過鐘。咁就係銅鑼灣嘅謝斐道、北角電器道、中環史丹利街、鰂魚涌英皇道、柴灣常安街、尖沙咀漢口道、旺角彌敦中心、長沙環青山道、石結尾大埔道、新蒲崗崇寧街、九龍灣德福花園，即係德福裏面嗰個啦。咁啊，牛頭角、觀塘廣場、葵涌葵芳路、荃灣青山道。屯門市廣場、天水圍同埋上水石湖墟，咁咧就其實就用翻之，其實嗰個開放時間就用翻再即係之前即係開呢個全面開放嘅時候嘅咁嘅安排啦。咁日馬咧佢就唔會開嘅，日馬賽事即係嗰日咧就會休息。咁夜馬賽事咧即係禮拜三啦，或者跑夜馬啦，咁就會由中午12點就開到6點。咁即係話咧喺夜馬嘅第一場開跑之前。嘅9個字或者1個鐘頭3個字啦，視乎佢跑8場定9場，因為下個禮拜又跑9場啦，嚇咁啊，即係變咗就係45分鐘前啦嚇。如果係咁嘅話，咁啊其他日子咧，咁啊即係譬如話好似今日咁樣啦，咁就即係今日開始啦，咁就由12點就收到8點，咁其實就1個鐘頭前就已經刪咗噶啦。咁啊提供服務就好清楚啦。咁啊呢度我就即係可以唔使再用啦，咁啊可以翻翻嚟我度先，咁其實就都係會開19個啦，咁就但係就即係都係同初話可以接受投注或者預售投注嗰即係之前嗰步嗰個階段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就都係可以俾大家啲馬迷可以方便啦，咁啊其實就即係見仁見智啦，咁但係都始終有得開都好過冇得開咁解嘅啫。咁但係就即係但係斷估咧，因為你而家始終嚟講，你馬迷都入唔到場咧，咁其實開翻啲投注站可以處理翻呢啲嘢，即係避免喺個電話度或者啲即係網上空間堆積太多呢啲，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咁所以就即係喺呢度咧，就同大家跟進翻，即係講翻呢樣嘢咧。咁可能其實之前大家喺其他空間媒介或者其他啲有台或者網台，其實都可能有聽過，咁但係就因為我哋冇辦法，咁呢個即係我哋呢集係2021年嘅第一集，咁變咗我哋都要即係有翻個 record， 同埋都叫做即係唔侵氣啦，因為呢啲重要嘅嘢講多幾次都唔怕啦，係咪？咁啊，其實就即係講完呢一個嘅投注站嘅呢樣嘢之後咧，咁其實咧嗱，咁啊。因為頭先我都講過下日本嗰方面嘅嘢啦，咁其實就即係今年即係日本啦，咁其實我喺我嘅《癲狗馬經》嘅專欄嗰度咧，咁其實都寫過幾篇，即係最近呢2篇都寫過關於個日本嗰邊嘅情況啦。咁啊，馬王都選出嚟啦，咁我呢度唔再細講啦。咁但係咧就即係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即係喺日本咧嗱。其實有一大部分時間都係閉門作賽，又或者係投注站即係關閉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哋嗰個網上投注或者手機投注嘅發展，其實係相當之成熟。即係大大話話，即係除咗嗰啲入場人士之外咧，其實咧好大部分即係投注賽馬嘅即係當地嗰啲咧，全部都係用一啲。即係譬如手機啊，或者網上嘅 JRA van 啊呢樣嘢， 嗰啲去投注，咁所以其實就已經好成熟。咁所以亦都睇到，即係佢哋舊年嗰、那個舊年佢哋嗰個整體嘅投注額咧，其實係反而仲有增長，即係比之前舊年係增長咗3%+啦。咁甚至乎即係譬如話，好似日本杯嗰、那個、即係某一啲嘅一級賽啦，好似日本杯咁樣咧。咁日本杯直情係破紀錄地，即係應該係第二最高投注額嘅單場紀錄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以今年同舊年計咧，嗰個投注額嘅增幅咧就仲誇張，即係淨係日本杯嗰場咧係增長34%+嘅。咁大家可以睇翻我喺啲，即係睇翻癲狗馬經，我哋其實都即係好似應該係資料組嘅手足咧都有報導過，即係呢一樣嘢嘅，因為佢哋其實就好成熟啦。咁同埋就係話，因為嗰場日本杯，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其實係一個夢幻對決嚟噶嘛，即係杏木對住兩隻無敗三冠馬，即係牟勇兼備同埋呢一個嘅鐵鳥傲天呢三匹。咁所以其實咧就出現咗咧。即係有好多馬迷咧，其實日本即係有好多嘅馬迷咧，其實就係其中一樣中意搜集嘅紀念品咧，其實都係自制。我喺我篇喺我嘅癲狗馬經專欄，亦都曾經都講過，就係咧就投注嗰張馬飛啊，因為日本嗰啲買馬嗰啲馬飛咧，即係如果現場買嗰啲咧，佢係有埋個馬名啦，有埋個日子啦，嗰場係咩馬啦。咁所以咧，好多咧就係攞住草張飛買咗100 yen，咁然後咧就揾翻，即係如果有機會入到馬場，就可能揾翻嗰啲有關人等啦，馬主啊或者騎師咧就簽個名，咁就做咗好似集郵咁樣。其實就都係一啲自制嘅即係收藏物咁樣啦嚇。咁因為嗰場馬，即係你有三匹咁樣嘅咁勁嘅馬啦，咁就變咗就好多人咧就會走去買咗啲每隻馬買一隻 win 買單 win 100 yen，咁啊300 yen，咁有啲就一張一隻馬就買一張，有啲就三隻馬夾埋一張，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場馬雖則就話有即係增長100%，咁但其實我相信會有好多人咧，即係有好多嗰啲即係中咗又好，唔中又好咧，即係唔中就唔中啦。咁如果中咗，如果買咗幸木中嗰啲咧，一定都好多都唔會攞去收錢嘅，咁就會 keep 翻嗰張飛度，咁所以變咗即係形成即係嗰個投注額當中有好多其實就係一啲冇攞唔會攞派彩嘅彩票，咁就變相即係如果掉即係當佢嗰個限期到咗啦，即係嗰個換領限期到咗啦，變咗即係冇即係唔即係無效咧，咁變咗嗰度咪就係即係日本中央競馬會嗰啲盈利咯嚇，變撥翻落去。咁所以咧就即系嗰場馬啦，咁跟住啊到去年尾嗰場有馬紀念啦，咁啊當然就係嗰個意義就爭咗啲啦，咁但系都係一場精彩嘅賽事，咁啊又因為都即系正如我篇文講嘅 Sunday Racing 同埋甚至乎成個北方牧場根本係控制咗即系 dominate 咗嗰場賽事，咁變咗投好多名翻嚟，全部都係。即係 Sunday Racing 嘅馬，即係攞分翻嘅馬啦，因為頭四名，呢個創世區啦，Fierman 啦，Lucky Lilac 啦，同埋嗰只Salakia 啦，即係嗰只咩大獲之旅咁嗰只馬，即係跑第二嗰只啦，全部都係攞分翻嘅，咁所以就點解我會講突然間會咁樣講呢樣嘢咧？因為咧只創世區咧，本來咧就今年咧佢係諗住嚟香港跑香港杯。咁就同埋一早就已經接受咗，即係馬會嘅邀請就嚟辦香港杯。咁但係到臨尾咧，即係差唔多準備成行之際咧，咁佢就即係幕後 Sunday Racing 就決定即係唔跑啦。咁佢哋決定唔跑，咁就改咗去跑呢一個有馬紀念。咁最後就好順利贏咗啦。咁嗰場贏得好出色。咁啊叫做即係飆翻個美會啦，因為其實兩者咁當然，如果你問我香港杯大啲定係有馬紀念大啲，如果你問我，我就一定係肯定話俾你聽，一定係有馬紀念大啲，因為嗰場係格蘭披治，同埋因為佢本身喺補充紀念已經贏咗，咁佢如果贏埋有馬紀念咧，就變咗係春秋格蘭披治制霸啦，即係有一個稱號嘅，咁所以就同埋嗰場獎金又多好多啦，因為頭馬獎金3亿 yen。咁即係成一成埋2000多万，咁你即係分即係你香港杯贏曬嗰場都係1500多万，咁當然就爭一大橛，咁仲要周居勞頓。 咁但係啦，跑完呢場馬，咁啊當然佢係做唔到馬王啦，咁因為有項目啊嘛。咁啊變咗點咧？咁啊可以出即係其實可以出翻跟住我想阿 Leo 手可以出嗰張相先嗱。咁啊其實創世區就啱啱呢張相咧，就嗱即係薩拉奇亞啦，即係跑第二嘅啫。咁呢場呢一張咧就係、即係佢啱啱創世區就衝贏呢一個嘅有馬紀念嗰、那個嗰張相嚟嘅嚇。咁啊咁啊呢只馬會呢只馬咁啊而家就即係放休即係叫做放緊草啦嚇。咁啊，根據咧呢一個我哋嗰、那個一口馬會啦 ，Sunday Racing 嗰個官方嘅即係個 report 咧，咁啊其實今年創世區咧就真係希望係會想嚟香港嘅。咁啊嗱，先去咗去我部電腦度先嗱，我 high 咧仲有一句，即係嗱，其實你哋啲日文唔識識唔識睇唔緊要，我話俾你聽，最緊要其實睇到我而家 high 咧在呢一橛嘅啫。咁佢就係話咧，春季咧，咁呢啲即係創世區咧，嗱，碌翻上少少啦，嗱，呢只就係創世區啦 ，Chronogenesis 啦，係咪？咁就係咧話春，即、就、係、是、春天春季，佢嘅部署希望咧就係話就會係先去杜拜，咁然後咧就再嚟香港，咁嚟香港咁啊，一定係跑女王杯啦，唔使問阿貴係咪？咁如果喺杜拜咧，咁佢就可能係即係會係話係究竟會係跑司馬經典啦，定還是係？杜拜 turf 咧，咁呢個就即係下回分解啦。咁啊，即係但係咧，即係而家佢哋有意係咁樣。咁啊，麻煩你出翻頭先嗰張相。嗱，咁啊，究竟創世區而家係點咧？咁啊，其實嗱，即係如果佢係有心係諗住去跑杜拜嘅話咧，咁其實咧佢應該都唔使唞好耐噶啦。咁啊，應該都係乜嘢？如果要準備去跑，咁可能佢。過埋呢一個月咧，咁其實佢都要或者月中打後咧，佢就應該要翻去馬房咧，咁就準備即係可能要跑一場 lead up 先至再去呢一個杜拜啦。咁睇下佢係跑京都紀念先啦，定係還是跑中山紀念？咁啊視乎佢究竟係跑場杜拜 turf 定係跑 Sima Classic 啦。如果係跑 Sima Classic 嘅，咁就可能會係跑呢一個京都紀念啦，嗰場2200嘅二級賽。咁如果跑杜拜 turf 1800嘅。咁就肯定就係跑嗰場中山紀念啦，因為大家途程一樣。好啦，咁啊，即係交代咗呢日創世區嘅動向，咁大家即係嗱，嚟緊嘅節目，咁啊有進一步呢啲嘅情況，因為其實嚟緊講下咧，女王杯就好快嚟㗎啦，四月幾，咁而家都一月啦，係嘛？咁講下就好快㗎啦，咁所以咧就我就會繼續幫大家跟進呢件事啦，即係。究竟我係會係點安排咧？咁到時疫情會唔會又即係打咗疫苗之後啊，會即係啲 travel 會好啲咧？咁啊，到時就大家即係再睇啦。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住咁多先。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真係講翻元旦日嘅賽事啦。轉頭見。